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好啊，上一節我們就講到這個由冷戰結束1989年，咁因為喺呢十年嘅市場經濟嘅改革裏面咧，就當時嘅中國大陸嘅人咧，本身咧都係自己都相信啊，中國係最終係會建立民主體制，然後走向西化。事實上係嘅，你睇到當時鄧小平下邊嘅兩大呢個左右手啦，黨務就係呢個胡耀邦啦，政務就係趙紫陽啦。嗱，兩個咧。其實包括胡耀邦本人咧，都係對於推崇呢個西方嘅民主自由嘅制度嘅。咁所以你見到喺89年之前咧，其中一個影響好深遠嘅中央電視台嘅紀錄片《河商》咧，就係咩咧？就係話要向中國要走向海洋文明啊嘛，即係西方工業文明啊嘛，就係呼籲民主化，即係向普世價值接軌嘅。所以就唔係話美國人太過天真。事實上，當時嘅中國喺文革之後成長嗰一代嘅年輕人咧，對西方文化嘅向往。同埋嗰種追求咧，係相當熱烈嘅，亦都確信咧西方嘅民主制度咧係我哋追求嘅目標。喺咁樣嘅情況底下，令到香港同中國之間咧係唔存在一個所謂根本嘅矛盾啦。所以鄧小平就話要喺國內做多幾個香港，香港就係當時一個現代化中國嘅一個 symbol， 一個 icon 嚟嘅。包括咩咧？就係喺呢個合和嗰個旋轉餐廳，全大陸嘅大城市去到遼寧都要起個咁嘅旋轉餐廳。是證明他們是現代化嘛，所以就是我們80年代了，表叔去這個中國城啊，某個字頭是靠在尖東泊車都可以彈起成為香港第一大幫會等等的年代了，就是紙醉金迷，中國的市場紅利開始 benefit 到香港的企業資本家，甚至是一些小廠商上到去都可以發圍，然後跟著就是我們相信美國式的民主自由是可以來到中國。那時候我做出版的水貨生意，即是將大陸書搬來香港買，發行給那些的，即是搬來之後再批發給那些二樓書店。那就每個月都很期待，譬如上海譯文啊，四川人民出版社啊，其實最 liberal 的出版社就不是在北京的，那時候主要是在上海、廣東省和這個四川省。那而當時呢，四川省就有一系列的叢書叫做走向未來叢書，到今天你會見到的那本書就是白色面的，編委會裡面有一個人你今天都認識，那個就是李克強。這一套書是鼓吹什麼呢？是西化和這個西方的普世價值接軌。那我就即通過這件事去賺錢了，就是因為以前大陸那些書沒人看的嘛，但是現在它越來越即將西方的科學哲學啊、歷史學啊、這個政治學、社會學的書翻譯嘛，那香港就有市場咯，所以就即在那裡賺錢嚟供養自己讀書，即係研究院嘅學費啊等等。咁咧就亦都係一個中國可以咁講係最自由化嘅年代嚟嘅。咁但係好可惜就係喺共產黨裏邊咧，仍然有殘餘一啲列寧式嘅蘇共體制栽培出嚟嘅幹部，就係當時我哋所講嘅所謂陳雲為主嘅鳥籠經濟啦、保守派啦，強調翻呢個黨對呢個企業嘅控制啦、對市場嘅控制嘅領導。嗱，你唔好以為鄧小平呢套嘢。習近平呢套嘢係今日突然間爆出嚟嘅，其實佢係陳雲、宋任窮呢一班黨內老咗嘅借屍還魂嘅嘢嚟嘅，不過手段係唔同，但係同一個精神係咩咧？強調黨嘅領導。當時譬如中國嘅價格改革引發通脹啊、官倒啊等等呢啲行為咧，保守派就乘機咧就大做文章啊，先就係嚟借清除精神污染喐咗胡耀邦，鄧小平就斬咗自己一個大將之後咧，就將趙紫陽擺咗去黨務嗰度。而李鵬就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擺咗去國務院，趙紫陽管黨務就仲大鑊，因為黨裏邊根本上就係盤踞住呢啲咁樣嘅所謂八老保守派嘅勢力喺度。而鄧小平一條友咧，嗱，亦都係香港人一個好大好幼稚嘅有一個教訓係咩咧？佢以為鄧小平係1979年之後嘅鄧小平，就相信咩咧？就係話去到1989年嗰陣時咧，係相信鄧小平係會企喺改革嗰一邊。 六四是會以民主勝利而結束的。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上街直至到6月3日的時候，他們仍然相信中國是會有民主。只要有民主，香港的未來1997之後，因為那時候還有很短時間就進入一個後過渡期。1997之後，如果中國已經實現了民主改革，香港就更加會走得快。所謂這個的香港走得快要等埋大陸一起走，這個這樣的理論假設仍然是香港人相信。我們就深信什麼呢？我們在同一條路軌裡面，這個就是所謂同軌不同速，同一條車軌，但兩個火車的車速不同，我們可不可以走慢一點，等中國追上去，追上去之後，我們就大家向著一個西方的普世價值的一個這樣的社會邁進。所以我們這一代人為什麼會成為中華膠，是有什麼原因？等於美國是相當之一代的政客是相信和平演變中國，即使去到六四之後爆發，這個1989年六四之後，為什麼呢？就是當時六四就射了去東歐，就是出現了這個德國萊比錫的市民上街，因為受到這個中國的北京天安門事件的影響，就是去挑戰當時的 DDR， 就是這個東德的這個執政的這個社會主義政黨，就是這個昂納克。好了，萊比錫居民起義之後，就觸發東德德柏林，東柏林裏面的大規模的群眾上街，就是這個所謂柏亞歷山大廣場事件，由亞歷山大廣場遊行，然後呢就不聽共產黨格殺勿論的命令。其實那段歷史是相當感人的，是一直講回這個最近有一套荷里活的電影，是講一個女特工，就在1890年柏林圍牆倒下的時候，是冷戰最後一個的即是那些特工任務啊，咁樣嗰段那個背景是很有趣的，其實那個電影啊，其實個故仔麻麻地，但係咧嗰個拍翻80年代的氛圍咧，我睇嗰陣時咧係好親切感嘅，其實因為我哋20多歲嗰陣時就係咁樣。咁呢個嘅柏林圍牆倒下呢件事係世界大事，亦都係我哋望翻轉頭係現代史裏邊嘅大事，係成個華沙公約國蘇聯陣營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因為中共已經走了改革開放的路線了嘛，已經不屬於這個社會主義陣營了，起碼在美國人覺得就慢慢 engage 他進去這個西方自由民主陣營。好了，這個蘇共的倒台，蘇聯帝國的瓦解，是令到當時美國人所以出現了這個 Francis Fukuyama， 就是這個哈佛的政治學教授所說的 The End of the History， 意識形態的鬥爭已經終結了，而西方的自由市場加民主體制就是人類歷史最終形態，是這樣說的。那時我記得這個說法一出的時候相當轟動，就是說以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勝利作為人類歷史的最終的形態進化到去，然後就這些這樣的所謂因為歷史的發展未來的管治模式的紛爭就結束了。是不是呢？這樣其實不是。當時我記得另外一個政治學家 Samuel Huntington 已經講出，就係話文明衝突會取代呢個所謂意識形態衝突，即係美蘇兩大陣營嘅冷戰。嗱嗰陣時未有新冷戰呢個 concept， 咁好明顯咧，大家睇到啦。其實喺呢個1989年之後，跟住就中國好短暫嘅喺經濟上邊嘅一個向左轉之後咧，鄧小平1991年南巡，係利用佢晚年最後嘅權威，是去支持這個中國重新更加急速的資本主義市場化的發展，所以也都是出現了在江澤民年代的這個進一步的自由化。在市場經濟裏面，就政治上就一手硬，經濟上就一手軟，堅持繼續進行這個市場經濟改革，而就出現朱鎔基加入這個 WTO 啦。WTO 肯定是在美國一個最所謂自由貿易的一個領袖，一個自由貿易地區的領袖的認可底下，才會被中國加入 WTO 嘛。因為在1989年之後呢，就因為我自己在港同盟工作，就每年我們都要處理一個問題的，其實跟我李柱明就叫 MFN Most Favorite Nation 最為國待遇的問題，就是 Renewal 了。有到 Renewal 的時候怎樣呢？有人就那些民運人士就 Lobby， 就是要繼續制裁89年之後的共產黨，就取消他最為國待遇，跟今天那些關稅其實一模一樣。但是那時候美國政府的 engagement policy 是沒有改變過，無論怎樣遊說都好，實際上美國只是用那個人權外交來做一個幌子，然後實際上他仍然西方整個西方社會是用 engagement 的， 譬如在89年之後很快中英就香港的新機場交着的時候，就這個馬卓安訪華，馬卓安是第一個西方世界的領袖人物去跟李鵬握手的。其實這個後果就是什麼呢？後果是直接導致魏奕迅倒台。為什麼呢？就是握完手之後，中方仍然繼續在機場的財務安排裡面卡住不去得，那麼孭了鑊的當然就是這個當時主張跟中國 engage 的所謂中國通，就是David Wilson 魏奕迅。在英國來說，一直對香港中國有一班外交的人員叫中國通，由這個所謂 Percy Cradock 柯利達爵士，即是馬、這個、戴卓爾夫人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所謂外交的一個人物，一路下來到 Wilson 到魏奕迅，包括之前的尤德，都是屬於一個中國通的系統。中國通系統就是說你沒辦法跟中國對抗的。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很出名的講法，這個柯利達他跟我們說，他說我們只有一支 test tube， 只有一支試管，是不可能做兩次的實驗的。如果我們一路以來選擇了 engagement， 我們只可以在六四之後繼續 engage 下去。但是這個看到一個改變的，其實就是1992年彭定康來香港，是整個英國對中國的政策的一個根本性的改變。但這個不是西方世界已經判定了中共是就倒退，所以我們全面開拖，絕對不是。這個是英國內部政治包括利益分配的問題所導致彭定康來香港的，就是因為他覺得已經沒辦法實現光榮撤退。如果我們繼續這樣 engage 下去的話，英國在最後尾的五年的管治權要拱手讓給中共，不是1997年政權移交了，而1995年已經要移交了。因為用直通車的名義，他已經隻手伸到入來，就是說我因為你要過渡嘛，1997嘛，那你95年那屆就由我決定了，同埋我要驗票喎，即係 DQ 喎。大家今日以為 DQ 係新嘢，其實嗰陣時老平嗰班友已經話要 DQ 啊司徒華同埋李柱銘噶咯，就係、是、驗票啊嘛。因為你要過渡嘛，你九五年選出嚟嘅人咪由我去認可咯，我認可之後佢先可以過渡咯。好啦，呢、這個就是因為咁樣嘅爭拗而令到1992年彭定康嚟嗰陣時就改弦更張，提出一個民主改革嘅方案，就係、是、彭定康嘅方案。所以我哋係享有咗一個好短暫嘅民主黃金時代。社會發展的黃金時代1972年到1982年麥理浩這10年，而香港在政治、民主、人權發展的黃金時代就是1992年到1997年這5年，就是、Chris Patton 的年代了。但這個在美國對香港的政策和對中國的政策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底下，彭定康這個的民主改革自然是一定會夭折的。其實如果今時今日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係嗰陣時，美國始終喺克林頓政府裏邊咧，佢仍然係要相信咩咧？就係、是、由基辛格、尼克遜所定落嘅呢個所謂 engagement policy， 係令到中共由經濟上嘅自由化，逐步走向社會自由化，再完成咗政治自由化，跟住民主改革，成為呢個民主化嘅一個國家，即係等於日本、南韓咁樣。咁對佢嚟講係成個亞太戰略裏面一個最重要的一步。但是江澤民年代還仍然未去到今時今日那種對抗性局面，即是個新的冷戰體系。為什麼呢？因為江澤民仍然是沿用鄧小平所謂的韜光養晦的四個字。為什麼那麼重要？為什麼今天人們會用這四個字來攻擊這個習近平？因為韜光養晦，其實你問我，只是中共實用主義下面，不是什麼偉大發明，千萬不要亂說。韜光養晦只是什麼 buy time， buy time即是說扮傻仔，即是你明知自己不夠人打的時候，你明知人家強大過你的時候，而你是需要時間去操機啊，去這個練習的時候，就是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頭耷耷你刺我的頭我就給你刺，就是叫扮韜光養晦。只有一樣東西叫扮傻仔。韜光養晦體現在幾方面，第一對台灣的關係，第二對日本的關係，這兩個是美國在亞洲裡面的最重要的戰略夥伴。所以你看到在即使是在江澤民年代，對日關係是沒有出現這個所謂的這個大倒退。 even 那時候牛想去補釣，其實呢中共是禁的，坦白說你想去這個釣魚台插旗，他禁回你轉頭。為什麼？因為他當時中日關係在對他來說，他不需要借助民間力量 去反日嘛。所以我就說在這樣的一個的中美關係未破裂的環境底下，香港問題在彭定康的魔法裏面是變不出什麼樣子的。其實而中美國仍然是繼續中國加入世貿之後，而 仍然繼續咧係對中國維持一個咁樣嘅一個友好姿態，甚至希望提升雙方嘅合作嘅關係。但係嗰個根本性嘅改變係幾時開始呢？嗱，呢個就係由胡錦濤年代開始。嗱，我唔係話呢個習近平上台先開始，係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你唔需要睇美國睇到咁遠，你就係睇香港，你已經睇到嘅。其實香港係香港人，我哋只不過係唔係 aware 嗰樣嘢。京澳之後，我哋自己係每日喺新聞裏邊睇到嗰個變化嘅。第一，維穩體制出現；第二就係京澳裏邊所出現嘅嗰種自由化啊，嗰種擺出嚟可以中國會走向民主自由啊，普世價值接軌嘅形象，突然間一 flip 成為咩啊？維穩鎮壓，先就係咩咧？嗰啲嘅豆腐渣工程嗰啲嘅維權人士，鎮壓嗰啲維權人士，就係喐嗰啲譚作人啊嗰啲啦。因為自由化之後咧，開始全個社會出現咗好多咧。維權律師啊、維權人士啊等等呢啲嘅意見領袖，係希望嗱，唔係講緊同1989年嗰次嘅民主運動唔同，係遠遠未去到要求共產黨交出政權或者實現民主化，未有啊，未有耐啊，只係要求咩啊，少啲特權，唔好欺壓老百姓，賠償嗰陣時候要做得公道啲，係呢啲咁嘅嘢嘅啫。其實喺社區層面嘅維權，喺老百姓層面嘅維權，係一個要求良政善治嘅要求，其實。嗱，1989年嗰一代其實係要求共產黨交出政治權力分權，而家已經係倒退到去我只係要求你對我哋仁慈啲嘅，其實唔好虐打我哋，對我哋好啲。好啦，呢個維權運動受到鎮壓，最主要就係跟住就係出現咗呢個西藏蘇聯啊、新疆蘇聯等等呢啲問題，係令到中共開始將佢嘅管治係要通過內部嘅監控，武警嘅勢力越嚟越大。周永康呢啲人抬頭啦，開始所謂公檢法系統、武警系統嘅人開始主導咗成個共產黨對中國嘅管制。然後嗱，所以我就話呢個改變由一個西方認可扮恩德多，然後一個咁樣嘅韜光養晦，盡量唔好擺出好鬥、勇武同埋民族主義形象，係逐步逐步改變嘅。因為他一方面要維權嗰陣時候，一方面要鎮壓那些嘅喺市場化、自由化同埋加入 WTO 之後係得唔到利益嘅人民，人利益去咗官僚集團嗰度。喺 WTO 之後，真正得到龐大經濟利益嘅其實係中共嘅官僚集團。咁結果就唯有用個鎮壓國家機器去對付啲人民，而一路咧就走入咗一種維穩模式。嗱，所以習近平嘅出現係順理成章，我覺得。你維穩模式去到一個地步，你要咩？強調翻黨嘅絕對領導啦。只不過就係話，因為喺江澤民已經建立咗一個所謂嘅喺之後江澤民年代所建立嘅一個集體領導嘅模式，而胡錦濤係一個嘅即係 faceless 嘅列寧主義者，即係共青團栽培出嚟嘅人，又唔係嗰種強人，所以被視為一個所謂軟弱無力。而當時嘅温家寶就因為舐咗趙紫陽。嗰種嘅政治資本，啲人就對佢有期望。但係温家寶係一條契弟嚟嘅，點解咧？就係、是、佢根本上就係最終其實佢乜嘢都做唔到，亦都乜嘢都冇做過，根本。而咁樣白白就嘥咗佢10年嘅任期。而中共喺2008年之後走向呢個維穩體制嘅模式，係喺胡温下邊嘅，其實喺京澳之後。呢、這個就係香港人對中共、對中國政府嘅信任度由。汶川地震去到最高，然後一路2008年、2009年、2010年一路咁樣跌落嚟。而當時規劃嘅一啲嘅基建、跨界基建等等，包括高鐵啊、港珠澳大橋呢啲嘢，係借住呢個勢上馬。但係到今日，香港人對中共嗰個態度已經出現一個根本性嘅改變，因為由呢十年裏邊嘅維穩體制，唔係講緊習近平5年，係呢10年裏邊，大家終於睇到。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要問：我哋應該點樣企？不是民族主義，當你面對中共提出的中國模式，他覺得自己我們行這一套，他不單止告訴你你不要和平演變我，他甚至告訴人我們這裡叫 China Solution， 中國解決方案是可以解決紛爭，可以協助落後國家發展，然後甚至什麼我通過一帶一路計劃去輸出這個 China Solution， 我甚至是地緣政治裡面的領袖，你就是控制這個聯合國這個World Economic Forum、 世銀等等這些組織、 WHO 等等，我中共我另立一套東西，譬如什麼中非合作論壇， 上海論壇，即係中國同中亞國家嘅合作論壇。我另外開幾壇嘢出嚟。喂，呢個就係同以往美國同中國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所以我話今次唔係一個貿易戰，就係咁嘅原因。今次呢個係角逐未來世界領導地位嘅一場戰爭，以貿易戰嘅方式開打。嗱，以往美國嘅總統咧，佢喺呢個問題裏邊咧就左閃右避，我覺得 Donald Trump 無論你幾唔滿意，佢都又搞女，又成呢樣把口又衰又大口，佢老婆又樣衰等等乜都好啦。但係佢係第一個直接面對，即係話 no nonsense， 亦都走出民主黨嘅虛偽，係直接去面對中共呢一個對美國全球霸權威脅嘅總統。嗱，以往就算你市場改革前前後後，你威脅唔到美國嘅核心利益嘅。你自己中國的內部事務嘛，好啦，香港問題、台灣問題更加威脅不到美國核心利益，所以在民主黨執政的年代就是中共如取如攜的時候嚟嘅。喺布殊執政、小布殊執政嗰陣時咩？美國要打戰爭嘅兩場戰爭，所以佢亦都根本冇時間去同中共開拖，因為反恐戰一 drag 死咗三萬幾美軍，天文數字嘅軍費開支，就是因為呢、這個。Rumsfeld 同埋呢個 Dick Cheney 就將個矛頭 spin 咗去伊拉克，然後揭開咗個黃蜂竇，一路由伊拉克問題衍生到敍利亞問題，美國都甩唔到身。中國就係利用咗呢個咁嘅時機，去壯大咗佢。一方面就虛與委蛇，就同美國佬話參加反恐戰啊，乜乜乜啊咁啊，實際就係擴大自己嗰個嘅地區嘅影響力。好啦，到經濟實力強大到一班咁嘅。嗰啲咩胡安江啊，嗰啲咩粉腸啊出嚟吹啦，就係話我哋嘅實際能力已經超越咗美國啦。嗱，美國佬當然就當佢係傻啦，不過人哋食住相，呢個係藉口嚟嘅，我覺得，即係同盧溝橋事件一樣。真正中美之間嘅衝突係咩咧？就係喺好多問題裏邊，佢睇到中共已經唔再同美國傾。第一，朝鮮問題；第二，敍利亞問題。跟住喺南海問題，南海人工島造地等等呢啲咁嘅嘢，佢當你傻嘅。好啦，我明明睇住你同普京眉來眼去，仲有土耳其嘅埃爾多安，三大世界嘅所謂帝國獨裁者，一個俄羅斯帝國普京，一個鄂圖曼帝國埃爾多安土耳其，一個中華大清帝國呢、這個習近平，三大獨裁者走埋一齊搞一帶一路。你而家當我傻嘅咩？你以為一帶一路就係淨係輸出產能啦？中共係咁講，我相信中共。你問我啊，佢亦都深知自己係冇能力喺世界稱霸。我成日都話呢啲就係嗰啲嘅五毫五國嗰啲嘅咩《環球時報》啊、胡安江啊、胡錫進呢啲人誤國。你問共產黨有咁多情報組織喺個海外，佢唔會知道自己嘅實力去到邊咩？如果你要去到美國嗰種所謂美國 Pax America。美國所主導的和平時代只有一樣嘢，你有283個海外軍事基地住在全世界，那你就有能力取代美國了。不要講話嗰啲咩核動力潛艇可以在世界各地去 發射呢個核彈呢個能力，而係講緊你有冇咁龐大，即係呢個同羅馬帝國一樣。如果你冇咁龐大嘅海外嘅軍喺嘅駐軍嘅話，你點可能確保你呢個一帶一路模式？是可以永續呢？美國佬可以有他的軍隊在這裡嗎？但是中共是吹到自己是，實際上根本是紙老虎，不堪一擊。但是那些人就相信看得多的戰狼啊、吳京啊那些，林超賢導演啊那些戲，湄公河行動啊那些，就是信了整班。其實你說港豬點，其實港豬就反而不多，綠豬就多，真的。這些大陸的傻仔啊。就不斷吹一種勇武民族主義熱血上湧，美國佬係咪唔知呢個係假象？佢梗係知啦，佢梗係知道你嘅國力、你嘅軍事力量去到邊啦。就等於當日編織一個藉口攻打伊拉克一樣啫嘛。你話佢有冇 mass destruction 呢個大殺傷力武器咧？揾唔到嘅噃。最近我睇過一套講新聞自由嘅電影，係呢個 Bob Reiner 做導演同埋有份拍嘅，就叫做 Shock and Awe。就是講打伊拉克的，在整個包括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整個美國的精英一起幫手在這裡吹吹什麼呢？就是吹這個伊拉克有勾結阿爾蓋達和有大殺傷力武器甚至有核武，而 justify 這個小布殊出兵攻打伊拉克。而 而家呢一個情況似咩咧？就似當日攻打伊拉克，我覺得薩達姆係百詞莫辯嘅。第一，你係獨裁者，你自己鎮壓自己嘅庫爾德人，出毒氣等等呢啲，你都唔係一個好人，係一個賤人。不過美國係攞住呢樣嘢嚟去喐 Q 你而家。習近平亦都係一樣，你喺新疆咁樣對付嗰啲維吾爾族人，呢啲係真人真事，唔係假嘢嚟嘅。你點樣鎮壓自己人？點樣對付香港人？大家睇得到嘅，其實包括雨傘運動裏邊，雨傘運動之後點樣去一路一路去秋後算帳。不過對美國佬嚟講就係話咩咧？你啱啦，你自己走咗入去嗰個位嗰度嘛。所以你見到 Donald Trump 先喐中共，再喐土耳其，愛爾多安，呢個係咪佢嘅自己忽發奇想？大家太過天真。美國政治體制係一個相當之成熟嘅一個政治建制嚟嘅。我一早已經講呢個係共和黨鷹派抬頭嘅後果嚟嘅。共和黨鷹派抬頭不是因為 Donald Trump， 而係 Donald Trump 當選係共和黨強硬路線抬頭嘅後果嚟嘅。咁所以我就話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呢個我哋唔去理解呢一個中美之間係一個新嘅冷戰形態咧，你好快又會講十一月美國中期大選之後咧，可能就會傾得掂啦咁樣。是不會談得掂的，我覺得。香港人，你自己想想，你站在哪裡？陳浩天帶出了一個問題。究竟我們香港一國兩制是什麼呢？其實我們是以核心西方核心價值為主的。而中共那套的中國模式呢，就是一種的以獨裁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為主的。我們不可以兩邊舔的，其實是。商界可以，好像蔡冠森那樣，一方面我們講大灣區人，一方面我們希望維持香港一個的中美關係，這個香港關係法給香港的特別的看待，也可以是香港的獨立關稅區，不受這個貿易戰影響。其實是不是個世界可以這麼理想的呢？當美國和中國關係好的時候， fine， 我們可以這樣站。但是現在你香港人慢慢都要選擇的了，其實中共都要逼你選擇的，其實是不是你站在民族主義那邊，還是站在普世價值那邊呢？如果你站在普世價值那邊，就是一頂港獨的帽吸下來的，其實已經看到了，其實跟住就唔愛國啊！以前就叫漢奸啦，而家就唔用啦，係嘛？而家就用一頂帽，另外一頂帽叫港獨啦，等等呢啲咁嘅嘢。所以我就話中美之間呢一個嘅貿易戰所形成嘅一套新冷戰嘅覆蓋嘅範圍、衝突嘅層面，係比舊冷戰睇係更加大。點解咧？蘇聯東德係軍事常備軍事力量，常備軍事力量就係陸軍啊等等嗰啲嘢，唔係講緊核武。中共係經濟力量挑戰緊美國，用國家嘅力量。用不公平的競爭方式，然後去竊取那個的科技，然後跟著用國家的行為去壯大個產業，打冧你的傳統產業，然後取代你。咁好話以前點解蘇聯唔得啊？因為蘇聯是自絕於整個西方的貿易體系裏邊，而中共在加入了 WTO 之後，佢已經入咗去西方嗰個嘅自由貿易體系裏邊，所以佢今日貿易戰裏邊係大言炎炎話我係代表緊捍衞自由貿易的一方。Donald Trump 反而就是破壞自由貿易的一方，他入了去之後去 beat the system， 轉空子，用他的方式去進行不公平競爭。中國的企業後面就是國家的政策性的貸款，就是部委政策性的支持，那個不是一個簡單的企業單位，你當香港人傻的嗎？我們看不到嗎？那個不是一個公平競爭來的。所以我就香港人是對於在這個問題裡面他不出聲，他當是非觀念是沒有的，我又不去支持美國，又不支持中共，以為這樣的話就可以繼續生存，找到食下去。但你看到美國現在就是說表面上是貿易戰，實際上就是說喂，是不是你 define 個 rule 先？你 define 個 rule 你有沒有責任先？你有沒有你承諾了的事有沒有做到先？他是在問這些東西嘛，包括開放市場，包括所謂2025中國製造，為什麼他要針對這件事呢？因為中共是講到明我要在 ABCDE 產業裡面取代你嘛，是打倒你美國的傳統的強項的產業嘛。如果這樣的話，那個就是以所謂經濟貿易戰的方式展現出來了，不是軍事。因為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已經沒有了海外領土擴張的野心，包括你看到他的伊拉克其實都是一樣，他現在想著快點撇而已，其實他不是要領土擴張，這個跟二次大戰是很不同的。二次大戰的形式是領土擴張，還是佔領那個礦產啊、資源等等這些東西，現在不是。所以我就說這個新冷戰是以貿易戰的方式出現先，這個是所謂50年來一個史詩式的貿易戰，就是這樣的原因。我哋身處其中，我哋就唔好睇得到。但你褪後少少去睇嗰陣時，回顧翻成個中美關係嘅歷史嗰陣時咧，你就會睇到呢場貿易戰喺短時間裏邊係唔會結束，而只會嗰個衝突面越嚟越擴越大。而家到土耳其， 我相信跟住就下一步，究竟俄羅斯可唔可以獨善其身呢？雖然你話有通俄門，俄羅斯用黑客協助 Donald Trump 當選，但係呢啲嘢對於 Donald Trump 嚟講，佢唔需要找數嘅。其實呢啲嘢，當佢視你為佢國家敵人嗰陣時候，佢一樣可以照打你。而呢啲咁樣嘅上海合作組織、中非合作論壇呢啲咁嘅嘢，喺美國眼皮底下發生呢啲嘢，包括拘捕何志平，行佢呢個非洲國家嘅 外交官，其實係頭先所講嘅成個中美抗嗰個角力裏邊嘅一部分嚟嘅。所以四次都保釋唔到係有原因。我哋就喺度食花生，以為就係傻，以為何志平係一個傻仔。好啦，今日我哋講呢個中美之間嘅新冷戰咧，其實未講完嘅。咁大家如果有機會嘅話咧，就可以星期日就去呢個 D2 荔枝角嗰度咧，4:00開始咧就係有一個嘅關於中美貿易戰嘅一個講座。咁咧就聽嘅話就可以去花生台聽啦、迷米啦咁啊。咁因為我哋技術人才有限，所以我哋就冇唔會做呢個現場嘅直播。咁但係如果你係其他嗰啲台都可以聽得到嘅。好啦，今集三不管嘅時間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